汽车声打破宁静，听得见却看不清。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，最近过去，保持安全。